六人或以上是月入23000元，低于有关水平即属于贫穷。在恒常现金政策介入之后，贫穷人口由政策介入前的大约149万减少至近110万。政策介入之后新增的73500名的贫穷人口，在职住户占35%，失业住户占5.7%，其余的是非从事经济活动的住户。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同时一度云带正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气温介乎17至22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圣诞节假期至下星期初天色明朗，日间和暖，下星期中期显著转冷。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格斯 Sir， 我想写张圣诞卡送俾屋企嘅家用姐姐啊！ 你系咪想我教你写圣诞快乐嘅印尼文啊？ 吓，我唔系想写呢啲，我系想写记得勤洗手、戴口罩同埋避免去人多挤迫嘅地方啊！ 啊 ，ingat cuci tangan, pakai masker, hindari keramaian。 相信所有家用姐姐都可以同我教 Barbie 同埋 格斯 Sir 一样过一个开心嘅圣诞节啦！ 民政小五个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福每个家圣诞快乐！ 崔杰彤，疫情期间你做咗啲乜嘢啊？ 今个疫情，我就好最深咁研究我嘅厨艺，同屋企嘅砂煲鹌鹑、蒸煮焗炉全部做晒朋友，仲造就咗呢个崔神厨房嘅出现。希望疫情之后，我个厨房仲可以继续经营啦。 留喺屋企都可以学多样嘢，傍下身。 梁永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远浩， 香港电台第二台。 今个星期改朝换代嘉宾，著名鞋理设计师 Jimmy Choo 周仰杰。 做一个鞋一定个产品系好，如果做得唔好嘅，我同个师傅讲，我哋唔系再做个第二对啦。唔好讲话嘥晒嘅料啊，嘥晒时间，呢啲唔系嘥晒嘢，呢啲要做得唔好。失咗个客仔。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六上午9至10点 ，Vincent 梁学熙 Jerry 改朝换代。 我想加啲糖，你想加啲刺激？佢认为最紧要有平衡。有人觉得应使得使先最重要，要煮出啱嘅口味，先要知道大家有咩谂法。2021-22年度财政预算案嘅公众咨询开始咗啦，快啲上 budget.gov.hk 讲出你嘅主意啦！ 明仔， 妈咪， 妈咪问你啊，东嘅英文系咩啊？ 嗯 ，west， 咁西咧 ？east。 边个教你噶？我开头都唔系咁讲嘅，你而家东西不分，哎呀，生嚿叉烧过生你啊！ 妈咪，咁叉烧英文系咩啊？ 啊，唔得啦，我要爆啦！ 嗱，听实逢星期三晚嘅敏感时刻， 由庄安怡主理嘅亲子学堂，咪知点教仔咯。 嚟到礼拜三晚嘅香港电台第二台敏感时刻直播室咧，入面有尤敏大人啦， Hello, 有 Amy 啦，仲有我嘅 ，Hello， 莫莉好， 大家好， 好 喂好，我哋三个女人咧喺度咧，最好就系讲我啲异性啊， 系啊， 嗰啲男士们啊， 咁我就咧睇咗咧，芝加哥咧大学咧，佢哋嗰阵时做咗，即系两三年前嘅，就揾咗咧成千对嘅相处咗最少40年嘅夫妻，即系佢哋而家家阵都讲紧60几、90岁。 噶啦，嗰啲即係六十幾至九十幾歲嘅呢一個 range 嘅夫妻，就問下佢哋：，哇，你哋可以相處咗咁多年，維係一段美滿嘅婚姻，咁啊，其實個原 factor 咩啲咩因素啊？咁樣，咁跟住咧，佢哋就發現一紮研究之後咧，就發現咧，原來個能夠一段美滿婚姻維繫到咧，個關鍵原來喺個老公嗰度 嚇，即係話個老公即係突然間轉變又係佢，每一樣嘢都係關佢事。 即係話有個好 我哋女子就冇事㗎， 即係個好老公。 其實我都解釋到啦，只要佢唔搞小三咪搞掂， 都唔係㗎。有啲可能突然間真係覺得自己性格不合啊，成日鬧交啊，又或者個老公本撇啊，乜都唔理啊，都可以令到佢哋即係導發，即係誘發到佢哋離婚㗎喎，係咪咧？ 冇錯啦，就係咁啦。即係其實嗰個關係點解可以維持咁多年？ 即係老公可以忍到就得啦。 冇錯，其實揾人 或者定係 你兩個，你兩個講埋呢個就啱啦，黐埋個嗰個解釋。因為咧，為一段婚姻可以維持到咧，首先就係大家唔好成日咁多拗撬。咁通常拗撬係發生喺邊度咧？就係發生喺咧，原來一個衰佬咧係會容易啲同一個嘅一個好老婆，係啦，衰老衰佛就死梗啦，所以應該神早已經 break up 咗噶啦。 因為大家鬥自私啊嘛。 冇錯，但係如果一個衰婆嫁著個好老公咧，呢段婚姻係維繫到。 因為男人可以忍到你。 冇錯，即係嗱，只要嗰個男，即係原來男人咧，佢哋係會有即係佢發現啦嚇，好嘅性情係可以咧忍耐到嘅。即係但係如果一個衰老公 係 同一個好老婆咧，咁就唔得㗎啦， 因為個好老婆都會忍唔到嘅嘢。 冇錯，好老婆係忍唔到衰老公，但係衰老好老公係忍到個衰老婆。 咁係咪即係話男人嘅忍受力係要強過女人咧？女人嘅忍受力唔係太好咧？ 係啦，即係嗱，佢就係解釋，但係佢冇解釋，應該咁講。佢發現 呢個係西方啊，所以你話芝加哥大學係 西方㗎，西方。 你諗我哋對上嗰啲女士就唔即係，我覺得唔 東方嘅 喺東方喎，係女人係女人忍嘅啫喎。 咁又 男人又三妻四妾就使乜咧？ 都係咁，但係咧呢一個又覺得而家呢個年代咧，你覺唔覺得已經越嚟越多咧？都唔係話啲女人都會忍嘅咯。嗱，即係可能我哋對上阿媽或者祖母啊，都可能都仲係嗰啲即係，哎呀，女人都係 係 忍讓啦， 係啦， 即係冇咁多嘢啦，忍都係忍啦咁樣啊。咁但係而家咧，即係女權開始至上嘅時候咧，即係我做咩要忍啫？係咪先？即係赡养费都係 有咩 諗？係啊，即係如果大家要分開啊，有陣時都唔一定係男方俾赡养费噶嘛，有啲女仔咁叻，個個都半邊天噶啦，係咪？ 有啲直情去話俾你聽，我唔需要我自己湊大自己仔女，你唔好見佢哋得噶啦。 係啊， 真係見過有啲人係咁嘅。 係啊，係啊，咁所以變咗咧，即係而家我諗個社會都唔係咁完全地分啊，呢啲係西方嗰款，同埋呢個東方嗰款就會係咁樣。咁但係除咗話揾個老公嘅好脾氣，嗱，如果我哋想有段好婚姻，我哋作為女性，除咗揾個好脾氣嘅老公、好性情嘅老公之外咧，仲有一個 point 嘅，就係要揾一個身體健康嘅老公。 即系呢个好难决定噶、哦， 咁就要睇佢系咪做运动啦。嗱，呢一个即系有啲有迹可寻嘅。如果本身呢个男人咧，即系唔烟唔酒啊，即系或者都注意即系运动啊、体格啊呢啲咧，或者生活作息咧就比较系唔系日夜颠倒啊呢啲咧，相对咧即系老来嘅时候咧、就唔需要咁多个老婆照顾佢呢啲问题嘅。 喂，咁所以当日啊，阿祝英台嘅阿妈叫佢唔好嫁俾梁山伯系啱嘅。第一。梁山伯遲到喎，佢遲咗三日喎，人哋馬家已經落咗民定嘅咯。第二，梁山伯係嘔血嘅喎，後屘廢奴喎。所以其实你真的不可以怪得阿祝太， 但阿祝太不知道梁山伯原来是废奴啊！之前 唔知佢睇到啊，佢 feel 到啊 ，feel 到， 佢可能做咗测试啊，入咗去攞咗 DNA， 攞咗 DNA 分析个，点解唔翻去失恋，跟住就废奴死咁样、啊？ 所以有阵时候都要听阿妈话咯，即系阿妈都越人， 所以惹埋阿祝英台都化蝶。 嗱，不过又话说回来，未来 一个新剧情，电影剧本， 即系两个都中咗 virus。 嗱，话说回来咧， 而家学校就学校就好似 嘢爆发咗， 好似我个女而家英国嗰啲宿舍咁啦，因为去 party 嗰啲学生，所以累到其他学生咧，冇去 party 嗰啲都要隔离。 嗱，但系嗱，头先讲咗个现象就话，男人要好体格，老婆咧先至会即系。會同佢維繫住好婚姻啦，比較容易啲。咁啊調翻轉，如果老婆身體差咧，男人就唔會咧就咁劈低個老婆噶喎。 哦， 所以咧，成件事咧，你睇到啦，喺个婚姻关系里边，系啊， 有分别嘅， 即系老婆会嫌弃个要服侍个老公，多过咧个老公会觉得要即系拖累，即系拖累自己个老婆喺度，即系吓又身体唔好嘅。咁、原来系呢一个系佢哋呢个芝加哥大学嘅。 啲系咪美国女人系咁啊？我真系唔觉得香港女人系咁、啊。 即系香港女人都会不离不弃咁。 我觉得好大分别咯，同我哋见到嘅或者认知嘅。 系咯， 即系调翻转我哋自己。佢老公有啲咩事，就算佢几衰都好，佢有病嘅时候咧，即系杀心丸嘅。东方嗰啲女仔， 我做咗个 research 啦，系讲渐冻人噶嘛，咁有古仔写渐冻人噶嘛。咁渐冻人个比率嚟讲系男性多啲，咁有啲系结咗婚先发病。我见到佢啲老婆仲喺度不离不弃咁样照顾，我都几感动噶。你整体霍金先啦，霍金个老婆 系。 我唔知道你有冇睇下《Theory of Everything》啊？佢入边嗰个其实嗰个女仔嫁俾佢之前已经知道，我知道阿霍金嘅你 ALS 嘛，我、咁你有几年命啊？两年啊，咁啊结咗婚先啦。咁佢谂住挨两年，点知霍金有咁长命、啊， 佢唔到 长命不得嚟，仲要咩？同个看护又 friend 咗，系咪？我又觉得女性系可以 keep 到、啊， 即系 keep 到挨到， 系啊。咁、我喺电影嘅世界咧，冇乜男性照顾。顾个女性好耐， 系哦。 我和你就似游客和美景，看着你，愿我无法被叫醒，越看越忘形，因应着你换行程。 Yeah, I bring my passport， 我登上我的飞机，帽子压得低，也戴上我的墨镜。遇见你就被痛击的上瘾，我牵着你的手奔跑。Oh, what's it do？ 咖啡厅的音乐是梦在追逐，爱你。手机里的风景照片也全都是你。你这天的亲爱里，顺着你的小聪明，一直看着星空，不让你发现你和我的距离。 Baby, baby, 要对电影来念我的行程 no play， 超版的我拉着你去打卡 bind， sorry 今天又来电，只要写我被我的粉丝要写，管他什么灰姑娘的魔咒，你要是睡美人我照样把你的唇吻破，月亮的轮廓看起来都像你的侧脸，这张爱情的签证会有时间没有期限， 问你啊，东嘅英文系咩啊？ West， 咁西咧 ？East， 边个教你噶？我开头都唔系咁讲嘅，你而家东西不分，哎呀，生够叉烧过生你啊！ 妈咪，咁叉烧英文系咩啊？ 啊，唔得啦，我要爆啦！ 嗱，听实逢星期三晚嘅敏感时刻， 由庄安怡主理嘅亲子学堂，咪知点教仔咯。 一首歌时间回到嚟啦，我哋继续讲下呢个嘅老公同老婆原来嗰个嘅对比啊， 即系西方 系嘛？吓， 即系我哋睇呢一个调查，可能我哋觉得诶、嗯欸、都唔系好，即系吓、啊、都唔系唔似系我哋生活中见到嘅一啲现象啦吓、啊。但系咧，我咧又咁啱咧，即系碌下碌下咧，就见到咧原来咧讲到婚姻关系咧，喺呢个嘅用一个科学啲嘅角度嚟讲咧，其实原来喺30年代讲紧，即系而家2020年啦，咁1930年代咧，已經有一個叫做咧 Dr. George Crane 嘅人咧，佢、就好先鋒地咧，就嘗試咧就將咧呢一啲嘅點樣一種婚姻關係啊，揀老公揀老婆啊呢啲咁樣嘅嘢咧，就將佢數據化，同埋咧將佢咧變成一啲嘅一啲嘅標準，咁然後咧就俾大家去 細數據、啊，唔係大數據， 係啦。佢其實嗰陣時咧， 都大㗎啦，算 都大啊，因為佢咧佢嗱佢唔係多，佢600个男人同600个女人，即係600對男女啦咁樣，咁但係佢咧就用個電腦，因為嗰個年代開始咧有咩 IBM 啊嗰啲咁嘅嘢嘅喎，咁佢就已經用呢啲咁樣嘅數據嚟分析啊，咁佢咧就列出咗咧叫做一個叫做丈夫嘅 chart， husband chart。同埋一個叫做老婆嘅測，係兩份測嚟嘅。 佢係講 husband 要做啲乜嘢啊？咁定係嗰個 chart 係邊方面嘅內容 咧？嗱，嗰個 chart 咧就都幾有趣嘅，就係叫個老婆去 assess， 咁個老婆 chart 就叫個老公去 assess 嘅。咁就老婆做老公嗰陣咧，佢就會有兩邊嘅 column 嘅，一邊咧就係、是。叫做衰嘢，系啦，咁如果佢有做一样衰嘢就一分，即系负一咁啦。咁如是者五十项，你就睇下佢最衰系咪去到负五十啦。咁、但系其中有一啲嘅极度好重要、好关键嘅衰嘢咧，就有少成五嘅。系啦，咁所以咧就会有一个数列出嚟就负几多。 呢个 study 1930年代，所以系差唔多讲90年前 啦。其实将人啲衰嘢量化咧，即其实衰嘢其实系应该系 quality 种 quality 嚟噶嘛。但佢可以量化喎，咁我覺得即係呢一樣嘢叫科學化嘛。你咪想當年我寫嗰本《原諒他77次》啊，有啲影評話：哎呀，有咩理由將個男朋友啲嘢每一次都寫低㗎？喂，大佬，你而家你就叫量化， 係啊，好科學㗎， 科學化你就知道你量化到幾時，你係忍無可忍。 冇錯啦，呢隻科學嘅精神啦。 係啦，佢哋真係唔明， 同埋佢變成數字咯。即係你 影評人唔明， 完全係。我覺得即係敏達人真係好有先見啊！即係嗱，你係將呢樣嘢咧，將個量化之後咧，你就知道個標準，原來呢段感情咧係值得再保留啊！定係應該要頂佢咧，就係睇嗰個數字。 你個數字唔係佢，起碼俾個數字我。嚇、即係例如呢一個堅尼系數，你都可以量化到貧富懸殊。 係啊係啊。 咁你信唔信另外一件事啊？即係我真係儲埋佢77宗衰嘢啦。咁你唔分走一件事，但我覺得係應該量化嘅。 又或者有陣時會唔記得啊？你起碼寫咗嘅時候，你知道或者你記得呢件事曾經傷害過你。因為你越做越多嘅時候，你真係唔記得 噶，唔記得噶嘛。 係上個禮拜佢做乜嘢，你咁嬲啊？唔記得， 唔記得。然後佢仲要話俾你聽，你成日發脾氣， 係 咁好似搞到。你係無 理佢啦， 係啦，你話唔係㗎，我媽即係好似我哋咁樣啫嘛，咪做電台如果炒粉你要寫 notebook 咁， 係啊， 唔通你同你老細講，哇你而家真係量化我啲錯誤啊咁樣。sorry 啊，你老細的確要量化你嘅錯誤啊！佢知道，即係佢都好似裁員都知道邊個。 同埋呢啲 正所謂 有圖有數有真相啊嘛，即係攞起上嚟大家對簿公堂咧，都有一扎。 我都冇理嗰啲影評， 係啱嘅，啱嘅，係啦。好啦，咁咧呢個就係即係有一個嗱，講翻呢一個 scale 啦。 我好想知道佢點量化一個好老公同埋衰。 係啦，佢一邊就衰嘢50项，另一邊就好嘢50项。咁你就兩邊咧就喺度計。 晒之后咧，就将佢即系加减咁对 mark 之后咧，你就会计到一个净值啦。咁、佢就即系有个数据咯。咁其实我玩咗一次嘅，即系我作为老婆衡量咗一次，我老公有冇呢啲衰嘢？ 但系你老公知唔知啊？ 肯定就会攻击你啊！你咁样量化你老公，但系我会同意， 系 即系你得到个数咧，冇错，你离唔离婚系另外一件事，或者你会唔会更爱佢咧？ 嗯，冇错啦。 咁即系如果你老公个分好低嘅，我唔知为之系低系好啊，定系高系好啦 吓。咁梗系高系好啦， 高系好嘅。就算佢好低，你都留低嘅话，咁我就要量化你嘅爱系咁伟大啦，系咪 啊？呢 part 又冇讲喎，但可以后续嘅，我觉得可以将呢一个 experiment 咧再延续，就系咁等人讲后边嗰 part 啦。 但我想问 Andy， 你老公知唔知你画咗呢个表？ 知啦，呢啲嘅偷偷地自己反省。 而家讲埋就知噶啦， 系啊。喂，其实佢都可以有个 wife trap， 佢都可以攞嚟试下，睇下老婆系咪衰老婆都。 我讲个 trap 嚟听下，我都想即刻玩到支笔，箭圆笔，一支圆笔嘅。同埋一張格仔紙咁樣 嗱，總言之咧，係咧你就整佢一分落去啦嚇，冇嘅就零分咁樣啦。咁依家講衰嗰啲嘢先，因為衰嗰啲咧係比較即係我諗盜慾啲啊。第一咧就係呢個係要乘五嘅，好重要嘅。如果佢有犯呢一個問題嚇，就係咧會喺老婆面前及女啦。 哇！但我細風一下。 有啲咧係會同埋個老婆一齊夾㗎，即係個老婆反而 算先呢啲， 係咯呢個得唔得先？ 呢個佢冇講啊，嗱，總之佢會喺你面前夾女，同埋咧係會同其他人搭訕。 哦，咁搭訕又過分，但係因為我見咧， 佢真係冇讀嗰啲維多利亞， 係嗰啲就冇啊， 不能嘅，你要靠你老婆你先可以個佢同個女仔搭訕嘅，你要搭一搭。 因為我有朋友係真係好中意自己同埋自即係佢係女仔嚟嘅，佢會同佢男朋友講：，哇，你睇下前面嗰個女仔，哇，條腿幾長啊，你快啲睇下。即係會係咁噶，咁、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情趣啫。 嗱，呢一個就係佢主動啊嘛，叫個隔離個另一半去睇啊嘛。但係如果係調翻轉，同佢行下街，你個 friend 個男朋友就得，哇！你睇前面個女仔條腿幾長，咁你估佢鋸唔鋸啊？ 嗱，我覺得如果個女仔知道係冇。即係完全唔會有接觸嘅話，我覺得 OK， 因為你只係望一眼啫嘛。 其實都係人知嘅，我覺得女人好難講咩，你講埋先睇下。 蝕嗰個可能係人哋唔關自己事，但係如果真係有機會結識到嘅，即係譬如可能一個聚會入面，喂你望下邊個 friend， 你睇下佢條腿幾長咁，咁呢啲就嬲啦。 不過我覺得就我可唔可以喺你個 on top， 就要視乎咧個女朋友條腿自己長。口人幾崩口碗，呢個係另外嗰種嘛。即係如果佢好短嘅， 係 你繼續，我哋睇嗰個人啦，幾長啊？ 係啊，都唔夠你咁長，咁我哋係咪開心咧？個女朋友咪會開心 開如果？但係你好大對比，知道你擺明玩嘢喎。 你條腿唔係你兩條腿夾埋咁長都唔夠人哋一條腿啊！咁你就死啦。 系咪？咁呢一个，所以就睇下点讲 啦。其实男人都系唔得噶，男人就可能话点讲咧？即系佢啲，即系譬如飞车好叻先吓，你话哇，你睇下隔篱架车，哇，嗰人几劲啊，飞得哇，佢就决定啱噶啦， 佢即刻同人碾过。 系啊， 咁我留意下个 wife chart 系咪其中第一项衰老婆就系呢样先，即系喺老公面前夹仔系嘛？系啦，咁呢个就系第一项啦吓。如果系有嘅咧，你个老公系咁嘅咧，你就减五啦。好，第二項咧就係話咧，嗱呢一個我諗真係即係九十年前先會係咁嘅，就係話咧食緊飯嘅時候咧就睇報紙。一路食飯 睇手機咯， 係啦，我諗我哋可以調轉咁諗啦， 或者廿年前嘅睇電視咯。十幾廿年前嘅 大家可以睇喎，報紙好難一齊睇嘅。睇飯嗰陣 唔係嘅，電視有好多噶，成日為電視而爭執咯。即係個阿媽可能要睇劇，跟住個仔嘅可能想睇其他嘢，跟住個老公要睇馬嘅， 係 又鬧交 嘅 啫。 嗱呢一個咧就係後啲咧都有其中一行，就係話咧逢親咧放假或者星期日咧就霸住個電視自己睇波。 阵阵风儿是温馨，朵朵雨也是关怀，只有你心里明白。想起你来，看看大海，想起你来，多么开怀。什么时候你才表现你的情，对我表现你的爱，要我连连心永远同游大海。可爱的女孩，我的热情像大海，每个水珠为你滴，每个浪花为你开，你可明白。可爱的女孩，让我到你梦里来。阵阵风儿是温馨，朵朵云儿是关怀，只有你心里明白。想起你来，看看大海，想起你来，多么开怀。什么时候你才表现你的情，对我表现你的爱，要我两年轻有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政府成功向三间药厂购买共2250万剂疫苗，三种疫苗都需要接种者打两针，2250万剂的数量足够全港人口使用。为审慎起见，当局会继续找第四种疫苗，希望购买750万剂。林郑月娥说，行政会议就疫苗在港使用订立新规例，即日起生效，为期12个月，至到春年的12月23日，赋权食物及卫生局局长可以根据一款新冠疫苗的客观数据等，以批准有关疫苗在香港紧急情况下作指明用途，即是用于政府推行的疫苗接种计划。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市民不应该以疫苗的来源地选择接种哪一款的疫苗，强调政府在采购疫苗的时候是经过专家委员会检视科学数据，以及其他地方是不是已经批准有关疫苗作紧急用途之后才决定选购。他说，政府稍后会着重教育和宣传，令市民更加掌握疫苗资讯，因为现在不时有人误传信息，政府会打醒十二分精神，尽快反驳和澄清不实的说法。中国和俄罗斯昨日在亚太地区实施第二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南韩传媒报道，南韩外交部就中俄两国军机昨日飞入南韩防空识别区一事表示遗憾。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例行记者会回应说，国防部已经发布了消息，这次的行动是中俄两军年度合作计划的项目，不针对第三方。需要指出的是，防空识别区不是领空，各国依据国际法享有飞越自由。在这次的训练中，中俄两国军机严格遵守国际法有关规定，没有进入他国领空。日本东京都再多748人确诊新型肺炎，是当地第二多，是当地单日第二多，仅次于上星期四录得的821宗新高纪录。当地共有53100多人染疫。日本全国确诊病例超过200000宗。当地传媒报道，海上自卫队幕僚长和副幕僚长确诊，两人都无症状，正在度居家隔离。截至昨日，海上自卫队共6人确诊。另外，因应英国出现变种新型冠状病毒，日本政府宣布，听日起暂停来自英国的外籍旅客入境。 日本人和持有中长期签证的外籍人士除外。所有从英国入境日本的人士，不论国籍，全部需要检疫14日。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53， 日元 103.47， 瑞士法郎 0.89， 加元 1.286， 人民币 6.54，英镑对美元 1.352， 欧元对美元 1.22， 澳元对美元 0.75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09。 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1868.07 美元，卖出 1868.58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气温介乎17至22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圣诞节假期至下星期初，天色明朗，日间和暖，下星期中期显著转冷。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以音乐说为主题， 让学院的青年学生发挥其创造力。 修读珠宝设计及科技的学生 ，Hello， 我是万晴啊。作品是音乐说着海里的故事，概念是来自 Beyond 的海阔天空嚟做灵感，运用咗海螺作为设计。无论去到边度，只要海螺放在耳边，就可以听到海浪的声音。 十大中文金曲，结合青年，展示无限创意。 ithk.hk 网页展出 青年创作。 又要布置圣诞树啦！又到圣诞， 老公啊，你抱上去挂粒星啊！ 冇问题，抱之前咧，你等我吓抹开只脚先，我踩。 咦，爹哋，你做乜打功夫啊？ 哎呀，因为一定要咧开咗个支撑脚咧，咁高空工作先稳阵噶嘛。 咁使唔使俾埋个工作台你啊，老公？ 系啊，最好啦。 哎呀，爹哋，我棵圣诞树坐台噶啫。 系咁啊，不如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 离地工作要小心，跟足守则免担心。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全力支持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今个星期讲2020你最难忘的事。 早前呢，我就响应疫情参加咗一项比赛，嗰个骨牌比赛我哋需要自己整骨牌，所以呢骨牌难度比较多。 逢星期日早上8至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蔡经文、赵丽如、美美 Chan、 侯家明玩玩星期天。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明仔， 妈咪， 妈咪问你啊，东嘅英文系咩啊？ West， 咁西咧 ？East， 边个教你噶？我开头都唔系咁讲嘅，你而家东西不分啊！哎呀，生够叉烧个生你啊！ 妈咪，咁叉烧英文系咩啊？ 啊，唔得啦，我要爆啦！ 嗱。听实逢星期三晚的敏感时刻， 由庄安怡主理的亲子学堂，咪知点教仔咯。 好啦，咁啊 ，Annie 今日咧就系讲咗一个系1930年代嘅一个美国嘅研究，就系讲咧，老公喺老婆心目中咧嗰、那个即系印象咧，可以用一个叫 husband chart 咧嚟代表。咁相对嚟讲咧，亦都有个 wife chart 噶。咁头先都讲两个 即係有兩點啊，係、可以量化咧個老公啦，有幾衰或者幾好嘅。第一就係及女啦，第二就係食飯嘅時候咧就睇電視， 睇報紙， 睇報紙 係啦。第三咧就係咧明明開得飯咧，遲遲都唔埋台，嗌極都唔埋嚟食啦。好，第四咧就係冇預早單聲，就突然之間帶個客人翻嚟食飯。 啊，呢、這個常唔常見嘅、這個？我想問一下在座嘅， 我好介意。我極介意呢、這個， 我唔會影響我，因為煮飯咁講埋 我。但係我可能蓬頭垢面咧， 係係， 即係你都要話聲俾我聽，或者可能我著緊睡衣咧，或者我 好神經咁樣噶嘛， 係咯，睇住曬噶嘛，咁我覺得真係唔係幾好咯。 係，但如果佢早半個鐘頭話你知咧？ 都可以嘅，即係只要唔係我要煮飯咯，係、即係如果我要又要買餸要煮飯咁啊，我諗三十年代呢只咧冇工人嘅外國嘅社會咧、應該真係個老婆係要煮餐飯嘅，嚇、你就突然之間咧就冇單聲就即係 call 埋個 friend 翻嚟咧，咁係真係幾鬼衰嘅， 嚇、 好咁第五樣咧 就可唔可以講一個咧？美國嘅美劇 好 美劇啊，唔記得咗個名啊，叫好似叫Why Women Murder 啊咁樣啊，即係點解女人會會殺人？咁啊，就嗰一間屋入邊咧有即係點講？三代嘅女人，三代嘅女屋主，但結果都殺咗個老公嘅。咁啊，首先講1960年代嗰個咧，就係阿 Annie 頭先講嗰樣嘢啦。咁咧，即係個老公好似對個老婆慢慢咧就冇興趣，跟住個老婆咧諗住啊，我整啲花款啦、花神啦，即係佢哋喺啲長台晚餐噶嘛。咁啊，咁跟住咧，佢咧就佢老公就喺度等食晚餐嘅時候咧，個老婆咧就捧個晚餐出嚟啦。咁但系咧，佢就全裸，佢就谂住同个老公咧，即系 surprise 咁样啦。咁跟住个老公就，跟住嗰个老婆就，老婆啊，跟住佢望一望佢，带咗个客人翻。咁就係頭先 Andy 講嗰個情況啦，嗰個就唔係蓬頭垢面， 係太過野火， 那個、裸裸， 係赤裸裸咁樣啦， 係無端端， 佢帶咗個老細添啊，嗰集 係，係啊，唉，真係，所以嗱，真係男士們真係唔好揾啲咁嘅搞啊， 係真係唔好搞呢啲， 係啊，真係呢個又要扣一分嘅， 係如果鬧交唔好問點解啦， 係。好咁第五樣咧就係、遲翻屋企食飯又唔通知啦，或者直情係冇單聲咁啊，又冇翻嚟食啦，煮咗成台都係餸啦。好啦，嗱，跟住呢一個又係乘五嘅嚇，呢個好緊要啦，就係、攞老婆同即係攞呢個老婆同咧、自己阿媽或者人哋啲老婆嚟比較。 嗯， 哦、即係啦，或者我阿媽以前就乜啊，或者 我前妻點點。 呢個仲衰，或者陳太佢就點點點啊咁樣啊？點解你又唔係咁啊？咁呢啲咧就係要乘五噶。 你哋身邊多唔多朋友都會真係攞去對比噶，甚至乎走去同翻佢哋自己老公或者佢哋個老公同個老婆自己講：哇！你真係睇下以前我個女朋友啊，或者我個老公係點啊？多唔多咧？ 我唔會咯， 提都唔提嘅，直情 唔會講。 其實咩？你咁講就係、是。你如果生咗兩個女或者兩個仔，你都唔會比較啦。雖然佢哋咁好 friend 啊，當佢兩兄弟或者兩姊妹，咁啊何況呢啲即係呢啲印象唔係幾好噶嘛。 不過嗌交嗰陣就好難講，即係好地地咧就唔會攞呢啲嚟講啦。我覺得呢啲真係即係 傷到個心而真係 人哋有個刺噶嘛。即係好似我同阿莫莉講，哇！以前揾緊時揾嗰啲主持人，你諗咪你 係 你話啊，搞錯啊，好大壓力啊咁咯。 係， 我唔會嘅。放心，you have very good 咁啊。 好，跟住第七樣咧就係喺公眾場合咧就表示，誒、哎，即係最衰娶咗呢個老婆啊，或者咧最衰結咗婚啊。 呢個離得婚嘅喎， 唔係啊，係而家現役有個老婆喺度噶，都會講話，誒、哎，我最衰就係結咗婚啦，誒、哎，都係你單身好啦咁樣。 通常呢啲係鬥氣先講嘅啫，係嘛？ 喺啲 friend 面前公眾場合咁樣講。 公眾場合講真係唔掂 嚇，即係譬如一餐飯咁樣嚇，啲、飯局咁樣就係講，誒、哎，你又好啦，仲係單身寡佬，誒、哎，我哋呢啲啊娶咗老婆就乜嗱，雖然唔係一定泛指自己而家呢個老婆，但總之就表示後悔自己結咗婚，係啦。 如果咩咧？如果個老婆唔喺身邊嘅咧，佢只係懶係寒暄，即係同啲兄弟，你知佢哋成日要面噶嘛，即係佢哋自己寒暄自己講嘅時候又 O 唔 OK 咧？ 嗱，咁我覺得咧，如果做得呢個 chart 咧，應該都係傳下個老婆聽到先知，原來個老公啊會喺出邊啊咁樣喺度，即係慎自己嘅而家呢個已婚嘅身份咯。好啦，跟住下一個就係成五嘅嚇。 就喺公众场合就真系要弹自己嘅老婆啦。 哇、嗯，咁、哦、呢个差，因为呢、這、一个佢直情系完全冇理过对方嘅感受、啊，即系同教仔一样啫嘛。你有啲乜嘢，你咪翻屋企先同佢讲或者商量咯。 其实咧，公众场合你弹任何人都差噶啦， 系啊 系啊，除非你系 Karen 嗰啲咧，我要见你个经理嗰只而家兴嗰啲咧，网上 Karen 啫。如果唔系，你都好难嘅。无啦啦， 呢啲直情系冇品添啦，做人嘅基本嘅底线都冇啦，所以呢啲系要成五嘅。嗱、另外一个咧就系话咧食饭嗰阵咧打啊或者打个乞嗤咧冇讲，excuse me 啊，系啦，唔好意思啊，即系好老讽咁样啦。咁、 但系如果佢有鼻寒，佢真系讲唔到。鼻佢瞓咗， 鼻寒都系扣分嘅，其中一样都系衰老公。 鼻寒佢唔想。 喂，所以其实日本嗰啲夫妻未醒咯，好、早已经分房瞓噶啦嘛。 其实我觉得有需要，是分房我觉得其实有需要。 系咯， 即系我睇得呢个空间改造王嗰套戏咧，我发觉佢哋嗰啲设计真系好好。首先嚟计咧，两公婆咧都一定系一人一张单人床。 嗯，吓，然后又唔怕整醒我， 啱啊， 即有时 系啊， 即咁多年咧，唔一定要揽住啦， 咪就系咯， 热啦，同埋都肥啊， 好逼噶嘛，系咪先？ 有翻自己空间。 梗系啦，梗系啦。咁然后跟住咧，继而如果大家个作息唔同咧，正中间可以有个板间咁样拉出嚟咧，好似啲酒楼间厅咁样咧，咁啊间开两张床，即系我觉得呢啲设计其实真系非常之切合大家生活个需要咯，可以考虑下吓。好啦，另一个就 系 开完啲柜桶唔闩嘅，永远或者闩唔晒嘅， 大家成日撞落去咧， 系啦， 淤晒啊， 系啦，呢啲好家居日常嘅嘢啦，跟住或者咧就系咧着完对鞋啊周围放啦，吓，跟住扯鼻鼾啦，用完厕所冇手尾啦， 喂，呢个我觉得好讨厌噶，呢个真系好讨厌， 原谅他真 即系梳跑周围劈啊，牙膏乱咁瞓啊，又唔摆翻原位啊，咁最衰嗰样系咩咧？就系咧嗰只结婚戒指咧，有时洗手要除啊，或者冲凉要除咧，除完真系乱咁劈，又唔搞摆翻好咯。呢、這个就系佢讲呢个啲人即系好讨厌， 咪买嗰只咯， 或者唔戴咯。 哇，好多钱喎、啊，买嗰只成都吓，每个几个月咧就，哎呦又唔见咗，哎呦又唔见咗，跟住赚赚埋埋有几多。 好啦，另一个咧就系话咧冇经常冲凉或者换物，嗱咁先系就系讲物又 臭嘅 底环。 你觉得物会污糟啲定底环污糟啲啊？ 差唔多。 一瞬万变，乱了几多方寸，转数圈，又为生活忙乱。逐条再算，没法完美预算，寒流中抱着时都温暖。无论这纳米居室，未算得甲级，都有着甜蜜。细节亦会记得，共你一起每一天，每餐如同盛宴，度过十年如老中初见，用爱开始每一天，白发也稀疏未相厌，无什么亮点，仍值得幸福永离别。直行直过，未理身边规劝，跟你走是认真亦情愿。若谈运气，没有赢过赠券，能寻到你就自赢了最强爱恋。共你一起每一天，每餐如同盛宴，度过十年中初见，用爱开始每一天，白发也稀疏未相厌，无什么亮点，仍值得幸福永离别。共你一起每一天，每餐如同盛宴，度过十年，如老中初见。 明仔， 妈咪， 妈咪问你啊，东嘅英文系咩啊？ 嗯 ，West。 咁西咧 ？East。 边个教你噶？我开头都唔系咁讲嘅，你而家东西不分啊！哎呀，生嚿叉烧过生你啊！ 妈咪，咁叉烧英文系咩啊？ 啊，唔得啦，我要爆啦！ 嗱，听实逢星期三晚嘅敏感时刻， 由庄安怡主理嘅亲子学堂，咪知点教仔咯。 一首歌之前咧，最后嗰下好爆嘅，到底物污糟啲定系底裤污糟啲咧？ 就自己谂， 唔紧要。而家所有我哋都系用消毒剂噶啦， 系或者即气啊。好，跟住咧就 物都有即气噶，都有嘅， 有 都好嘥。 系好嗱，咁另一个咧就系冇即系固定，即系冇固成定时定候刷牙啦，同埋冇保持啲指甲嘅整洁啦。好啦，星期日 刷牙紧要啲，唔好嘴埋嚟。 喂，唔系啊，嗰啲男人嗰啲留指甲最尾嗰只好长嗰啲都好恐怖噶。 系啊，我都觉啊， 嗰啲我嚟撩耳屎或者撩鼻噶嘛， 有啲话。是风水指甲嚟噶， 点样风水法？ 佢哋话摆唔知手，我唔知啊。佢哋就系话手指尾点解要留啊？因为觉得好奇怪啦。跟住佢哋哦，呢个风水甲嚟噶咁咯。所以其实都多人系会留噶， 肉酸咯、啊。 是肉酸啊！ 但以前嗰啲八八公公是喜歡這樣的。 是 啊， 啊所以不得咯，減一啦。咁然後呢星期日同放假不收蝙蝠啦，即係唔剃須唔成啦。跟住好啦放工返嚟呢啲衫啊領呔啊就求其掛喺個門柄我算啦。跟住公眾場合撩牙或者撩鼻屎。 這個我都覺得好核突。 好核突喎。 呢個核突核突到唔好掂我添啊。 係咪、啊、尤其是而家你咁 COVID-19 你仲喺度咁樣無端端手伸入去撩牙同撩鼻屎都其實真的不应该 啦。啊、 好啦，跟住呢个啦，我想很多男士都会嘅，就是不准老婆掂自己架车。 系喎、 啊，呢个我不是很介意，只要你买多架车俾我就得啦。 咁但系呢个咯，系讲得一架啦，当一架，唔准你揸。 因为佢1930年啊嘛，咁佢一个 family 都系一架车啫， 同埋佢哋啲车好贵啊，第二 架即系个车就系佢老婆嚟噶嘛。 调翻转我系老婆，我都唔想掂，一阵刮花咗，咪系老公啲钱。即系除非你只手车好辣嘅啫， 真系好老婆啊！ 咪自己咩？自己车自己买咯，系咯，即系我觉得老婆去喺街市买餸未？唔使整个咁豪嘅车啦， 系都系嘅。好啦，跟住粗言秽语啦，跟住一有嘢错咧就赖老婆，最衰都系你咁啦。跟住老婆嗌出街啊，今晚你就话诶好攰啊，做完嘢唔去啊。嗱呢啲都系扣分嘅， 但系都要睇下个老婆系咪 day day 都嗌出街嘅。咁如果 day day 都嗌出街嘅，我真系可能攰嘅。 咁 但系如果一个礼拜一次，你哋觉得 O 唔 OK 啊？一个礼拜一次， 一个礼拜两次啦。 但你谂翻嗰个年代， 我其实真系唔知喎，啲人放狗又日日滴滴嘅， 咁又系。 但系嗰个年代， 我难道我嘅即系我个 feeling 同狗嘅需要，我知道狗一定要去厕所，咁即系女人去街都可能系同狗要去厕所，因为咁急切。 嗱，呢一个咧又调翻转喎，喺 Merritt 嗰边咧，如果咧个老公咧系愿意同老婆一个星期有出一次街咧，系乘五分。 佢讲1930年， 系1930年啊吓，系啦， 嗰度系美国， 系啦，冇错，系啦，咁所以咧呢个系可以好多分，都几紧要嘅，啲老婆都睇成一件几紧要嘅事。好啦，跟住另一行咧就系话咧滥饮啦，成日饮到醉醺醺啦，大话连篇啦，固执啦，认就唔肯认衰。 渣男嘅贼嚟噶， 系啊，全部系渣男嘢嚟噶。 渣男啊， 系啊，烂赌啦，嗱嗱一个呢个咧是乘五噶，烂饮系乘五噶， 系 吓好紧要噶。 烂饮应该乘十啦，我觉得。系嘛？饮饮下就打老婆噶啦。 系噶，好多暴力都系饮醉咗发生噶嘛。好啦，咁另外嗱，不如讲啲乘五噶啦，就讨厌仔女，好恶好恶咁样呼喝啲仔女，都系乘五嘅。 系 吓， 呢啲唔得嘅又系。 系啦，跟住 个仔有阴影。 啲仔都會報警添， 係咁啊，係，所以呢個都係1930年代嘅事嚟嘅。好，另外一個就係啲老婆都好頂唔順，要乘五嘅咧，就係太就個自己太就阿奶奶奶係啦，即係成個羣腳仔嗰啲。 近排我睇到一個電視新聞，同我老公一齊睇嘅。咁呢個新聞咧就係講話內地有一個 即係孝子啦，佢就滴滴就陪阿媽做運動，咁佢好勁咯，佢兩個打波咧就唔係即係打乒乓波，唔係用乒乓波大棒嗰邊嘅，係用嗰個揸住個柄嗰個接觸面好少嘅嚟打咁樣嘅，咁跟住仲要兩隻手一齊打，咁好勁啦，咁就成為咗熱話啦，咁跟住嗰個即係個孝子就話我嘅願望咧就日日陪住阿媽啦。咁但係我嘅遺憾咧就係我啲仔女咧搬咗去咧貴州咧，我都唔知咩州啦，唔記得咗邊啦。我唔知幾多年啊，成七年啊，八年都冇見過佢。跟住我望住我咯，你唔覺得有啲嘢唔妥嗎？即係呢啲令我諗起嗰啲咧，有一套西美劇咧叫《Base Hotel》嘅。就係講即係其實咧，就係改編自呢個希治閣嘅有一套 cycle， 就係講話即係有一對母子咧，佢係 run 緊一間嗰啲 motel 啦咁跟住咧，其實嗰阿媽咧以前好惡嘅，就好同即係好佔有欲好強嘅。咁但係佢死咗之後咧，跟住咧個仔咧就想像佢阿媽仲喺度啦。咁跟住咧將條屍擺咗佢就係喺度啦咁樣咯。 哇！係 啊，即係我又覺得其實男士就要平衡下佢嗰個孝順咧，同即係佢要平衡佢對上一代。同下一代咁 啱啊！你夾喺兩個女人中間咧，如果唔係點有個嬲字係兩個男人咯？ 我 即係夾喺兩個女人， 我唔係講女，我就係講話佢對佢爸爸媽媽，即係你嘅奶奶同埋老爺，同埋佢對啲細路嘅愛，我都已經冇你個女人 打橫啦，已經唔講打橫啦，係上同下。 即係我覺得佢一日掛住陪住阿媽，佢係完全七年冇見過仔女，唔覺得好 奇怪，梗係有問題啦。 係啊， 大概應該同老婆離婚㗎啦。边度顶得顺啫？即系你讲打乒乓波呢个孝子， 系啊，仲有系啊，咁你日日咁样打乒乓波，你又唔使同啲仔女打乒乓波，系啊，咁即系个新闻喺度赞扬佢咯。但系总之，我同我老公讲话有问题， 咁你老公有冇话有问题？ 佢唔敢出声。 再讲另一个成误啦，就系咧当老婆冇到啦，老婆讲任何嘅意见啊，任何嘅决定啊，甚至乎咧老婆嘅能力咧，佢都好质疑嘅，所以系无视咗 老 婆嘅。梗啦。好，另一个咧就系咧呢个就真系好罩忌啦，就系经常喺你嘅面前咧吹捧佢前度啦。 嗯， 呢个都唔离咗婚啦，呢个而家 系啊，咁样已经唔得咗噶啦。 我哋啲港女系嘛？ 系啊，呢个唔得咗噶啦。咁有啲我觉得咧都唔系几得嘅，就系咧瞓觉同老婆争被咯。即係呢啲其實好似好 應該要養老婆 嘅嘢， 但係其實真係爭啫，你兩張咪得咯。 唔係咯，我哋真係一張嘅啫。 如果你唔整兩張， 我覺得要咯。而家諗諗下，即係咁就唔使爭 咁耐先喎。 得咁耐，你個女都成年咁滯咯。 你咪應該一早已經諗 就係咯。 其實你冇得話佢咁，佢都其實唔係點講 conscious 噶嘛，瞓緊覺嗰陣。 真係好凍就搶。 咁咪兩張咯。 咁唔 considerate 啊嘛，又唔見我搶佢張被。 你可能有你唔知。 係咯，可能你都有。 瞓咗，佢亦都系，即系觉得日本人嗰啲几好啊，日本人嗰啲被斗好似拖鞋咁样，湿湿落，即系将你嘅人 埋晒， 想象你嘅人就系个脚板湿湿落去咁 样，摄住咗，系 咯， 系啦，冇得争。 咁点解一定要两个人冚一张被啫？ 买露营嗰啲得唔得啊？ 系咯系咯， 我知噶啦，我会尽快做。 所以我麻烦你买啊，露营嗰啲，根本抢到你嗰啲。 咁问，但系你买一份俾佢定买两份俾 Annie？ 一對拖鞋咁擺喺張大牀，佢又係咁樣射射落去。 多謝。 谁变成了谁？一点点。 追求，其实近在身边反而不同。一点点想象你的脸，一双眼看见了谁，变成了谁都不想是。